朝鲜在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连日取得成就。朝鲜人民军军人在茂山井救灾地区修建了新的住宅区。他们在茂山井救灾战斗中率先完成住房建设后，大力推进学校和幼儿园等十多栋公共建筑工程，并使之接近尾声。会宁市救灾战区的人民军军人仅用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1760套住房和16栋公共建筑的外墙涂抹工程、屋顶铁板瓦工程。清远郡救灾战区的人民军军人正在收尾阶段推进250套住房的建设工程。咸津北道的建设者也已经完成了宛城郡等灾区住房建设工程的90%。另外，清津制鞋厂向灾区的学生少年供应了厂里生产的大量鞋类后，仅用40多天的时间又生产10万双各种鞋类等，取得了成就。